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铁运网最近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